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1集，参悟般若。秦凤在青城山附近租了幢旧式的小院子，廊前花草，屋后修竹，檐角挂了风铃，院子里有个葫芦状的水池子，种着绿萝风信子，碧绿茎杆间三两橙红锦鲤，看着就很赏心悦目。司藤闲闲住下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，让秦放去市里的书店跑一趟，买几套武侠小说。秦放很喜欢看武侠小说，没想到司藤跟自己有同一爱好。秦放把其中一本叫做《古剑商歌》的武侠书交给司藤的时候，就忍不住问了他。司藤的回答是： 看看后辈的书写得怎么样。 司藤拿起书来，基本就不挪窝了，吃饭睡觉于他都不是必须的，他大多数都坐于廊下的扶椅上，安静专注，翻完一页又是一页，有时出神，有时又忽然叹气。书往边上的石桌上一放，沉思很久才又续读。秦放带着瓦房在院子的另一角教他看小人书，偶尔也给他讲个故事，时不时的也会忍不住抬头去看司藤。一个肯斯文读书的妖怪，总坏不到哪里去吧。转念一想，老话说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，一个有文化的妖怪想必也更加的不好对付。这一晚秦放睡到半夜，忽然醒了，迷迷糊糊看到有个女人坐在床前，看那背影像是安曼。 安曼，安曼！ 秦放伸手去拉他，着手处湿漉漉的，指缝皆是黏黏腻腻的水草，而抬头一看，居然是陈婉。陈婉的发缕一直往下滴水珠子，在梦境里，陈婉的声音又是凄惨又是哀怨，他问道：秦放一惊而醒，后背就冷汗浸的冰凉，倒抽气间再也睡不着了，这才发觉淅淅沥沥雨打瓦檐，滴滴答答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。不知道司藤睡了没有。秦放披衣开门，门刚一打开，一股裹挟着湿气的冷风恰好吹过来，急得秦放一个哆嗦，眼角下挂着的风铃叮当作响，脆声瞬间不绝。司藤还没睡，站在廊下看着风铃出神，石桌上放了本《连城诀》，书页微卷，不像之前那样折页卡放，应该是已经看完了。明明已经听到秦放的脚步声，司藤却没回头，只是问了句： 你喜欢风铃吗？ 秦放先是摇头，接着他意识到司藤是看不到自己摇头的动作的。 以前挺喜欢的， 后来听到一个说法，说是风铃挺邪的，不宜摆放。 有一首风铃记，说是浑身四口挂虚空，不论东西南北风，一律为他说般若。叮咚叮咚叮叮咚。 道家记？ 佛家。 你还看佛家记？ 不然呢？一个妖怪在人世讨活路多艰难。 司藤笑起来。 求道求佛求人度，临死才悟了般若。 他问秦芳， 那时候快死的时候你都听到了什么？ 秦芳回想了一下，山里的声音，鸟叫的声音，安静的时候还能听到高处山路上车子的声音。 那你真的没有死过？ 秦芳奇怪道。那还不叫死？那当然不叫死。秦芳是将死未死，阴阳边缘，五感渐衰却又没有完全失去，懵懵懂懂，跌跌撞撞，不像司藤真正死去，长眠77年。死去时感官是慢慢消失的，像是眼睁睁看玉瓶倒倾却无能为力。司藤记得那时轰一声从高处坠下，软绵绵以扭曲的姿势倒在了一大滩的血泊中，残存的五感捕捉到附近一个瘫软在地浑身哆嗦的男人。那人穿破旧打补丁的衣服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白色的汗巾，黄包车夫的打扮，上下牙关一直打架，咯哒咯哒哒的，磕头又如捣蒜，咚咚咚咚咚的。后来那个人从角落堆着的布堆里抽出好大一块，那么阳空一挥，巨大的黑暗兜头照了过来，盖住了他死不瞑目的眼睛，被裹住拖拽抬抱放进逼仄狭小的黄包车里，然后车子动起来了，老旧的上锈车轴有节律的吱呀吱呀响，近或能听到那个黄包车夫呼哧的喘气声，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到最后听到了铃声，铃音送残命。据说铃声是唯一能穿透阴阳两界的声音。司藤是站在阳世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渐渐进了阴间的隧道了吧。那时候的铃声就像是今晚一样，叮咚叮咚叮叮咚，为他说一段至死才悟的般若。求道求佛求人度，生如长河渡船千艘，唯自渡方是真渡。王乾坤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，包括胸透，期间被叽叽喳喳青春无敌的小护士们围观数次，有几个护士小姐姐还大着胆子过来问他，大意是道士也看病的吗？道士不应该是烧个符纸念个咒喊一声急急如律令这病就好了的吗？真是太令人痛心疾首了，这个社会对道门的曲解而且真是太深了。胸透片出来，肺是肺，心是心，肋骨是肋骨，支气管是支气管，医生的脸色不大好看，那意思就是这么健康有活力有本事你去反恐啊，别来浪费我们的医疗资源呢。王乾坤举着片子向严福瑞传达这个好消息，严福瑞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。 王道长，你不要浪费时间了行不行？你惹的妖怪了，你倒是赶紧跟你师父讲啊。 太和山脚下，远离青城，王乾坤又恢复了他的科学世界观。他回答严福瑞说，经过审慎的思考，他觉得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，这不是妖怪。王乾坤的结论是催眠。如果真如司藤所说， 自己身体里有成千上万的藤条，物质既然实际存在，那么胸透是肯定可以检测到的。既然没检测到藤条，那就说明根本就没有啊。他当时所经受的痛苦都是司藤催眠催出来的。严福瑞却不同意，他又问说， 那你被藤条绑到天上荡了半宿怎么解释啊？ 王乾坤很肯定， 是催眠。当时我其实站在地上，但是我以为我在天上荡了半宿。 严福瑞又问， 那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你被藤条绑到天上荡了半宿怎么解释啊？ 王乾坤回答， 是催眠。你以为你看见我被绑到天上，其实我当时站在地上，这是一种就是视觉混淆。 严福瑞叹了口气，他觉得王道长是书读的太多了，看来这书读的太多也不一定就是好事。严福瑞掏出手机看了看，他提醒王乾坤，第一个24小时就要到了。两个小时之后，严福瑞拖着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的王乾坤出现在太和山凌霄观门口。王乾坤的道友把他给抬了进去，又有人把严福瑞领进道观去见王乾坤的师父，也就是老观主。老观主道号苍红，70多岁，须发皆白，很有传说中仙风道骨的范儿。严福瑞见到他的时候，苍红观主正在练字，字如青松，力透纸背。书曰：“上善若水，柔弱不争。”引领的小道士示意严福瑞晋升，等老观主落完款再进入正题不迟。严福瑞等不及了，瞅着老观主的手去摸印章时大叫道， 老观主，我跟你说，有个叫司藤的妖怪，他说他回来了，死外火急了，老观主你得管管啊。 银铃的小道士羞得满脸通红。严福瑞说有急事要见观主，他还以为是为了王道兄病倒的事情，居然在这里说什么妖怪，你以为是在拍电视剧吗？那小道士立马上前就揪住严福瑞的衣领，想把他往外拖，忽然咣啷的一声响，那枚方方正正的大印在地上翻了几个个，正停在脚边，红泥篆字的一面朝上，四个字金钩铁画，苍红印剑。小道士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该赶还是不该赶他走呢。停了一会儿，见苍红僵立着没动静，心里有点忐忑，怯怯地叫了句， 师祖。 苍红老观主开始不受控制地咳嗽起来，小道士赶紧过去给他捶背，苍红咳得喉头都有些腥甜味了。他低头看自己颤抖的手，皮肤松弛，皱纹百结的手，当年他的手可不是这样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